这首歌曲相当老，还是宝丽金唱片时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祝福》里的《情到深处》。你可能一听到我说到《祝福》这张专辑的名字，你立马会跳起来说，那么多好听的歌，你为什么单单会选择这首歌曲？告诉各位，我们要挑今天的主题符合的这种调性的音乐作品，《祝福》，回头太难，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最后一封信，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都太火了，当时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调性，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挑一些当年不是很红但很好听的歌。我挑这首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1992年的《真情流露》很火，后来在发行《祝福》这张专辑的时候就重新填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换了个版本就不火了。后来有人跟我分析说，前面已经火过了，大家可能有一种先入为主，能够接受前面的歌词，后面这个版本大家就受不了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张专辑里实在好歌太多，光芒万丈，所以这首歌曲就被大家忽略了。关于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好像是张学友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张专辑，继《吻别》之后，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火到什么样子，就是当时很多歌手翻唱，直到2009年居然还有人在翻唱，那就是小野丽莎在2009年翻唱了这首《祝福》。我还记得周杰伦曾经说过，说张学友的每一首歌他都非常喜欢，他特别喜欢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不是很红的歌，他喜欢唱这首歌，叫做《苦恋》，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当时喜欢唱的这首歌居然在当年没流行开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听这首《苦恋》。我觉得这首歌和前面的《情到深处》连着一起听，我就会想起曾经张学友的粉丝用他的歌名和歌词串起来说过的一段话：因为真情流露，所以情到深处，什么都不用说，你懂我的温柔。而我个人认为，情到深处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就会像红了眼的赌徒，明知道结局可能不会太好，却还会一如既往的下注。好了，不能再说了，越说可能会越偏离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听歌吧，周董非常喜欢的张学友的这首老歌《苦恋》。 所有牵连断了我们的缘，却断不了思念。想你一遍，心痛的感觉就会多一点，再痛我也不会拒绝。干一杯，就喝了所有的泪，喝了所有的月，却喝不完心碎。爱你一遍还不够让我有一生回味，再苦我也不会后悔。不甘心怎样就要放弃一切，就算你已经走得很远，至少我还记得爱你的感觉。我的心此次不说再见，我情愿一辈子苦苦思念，不说爱恨，就算是你等再等，我也情愿一辈子苦苦缠绵，不求缘分，陪你走这一程。所有的缘，却喝不完心碎。爱你一遍

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半个吻》，曾经有人跟我说，有时候觉得邝美云老是在唱歌的时候会走音，但是仔细听，好像感觉她还没有走。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她唱歌的时候喜欢用抖音的这种状态吧。在1982年，邝美云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在比赛当中她获得了亚军，随后就进入到演艺界。她一共发行各种唱片有20多张。虽然说这首《半个吻》算是他的代表作，可是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对邝美云这个名字，包括这首歌，还是会觉得很陌生。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时常在节目当中去回顾这个美女的声音，还有她当年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大家如今对她的陌生，一是当年他们不来内地宣传，二是这个女子实在是退出歌坛太早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半个吻》，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当年的风采，虽然伤感，但是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叫做《情敌贝多芬》。 你不管我有多妒忌，也不管我怎么抗议，他永远是你说不腻的话题，你让我为他受尽委屈，爱直到多久都可以，你阴晴不定没关系，够不够交换你多留点时间，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情人完整的心，别说我太孩子气，那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一定是我，别怀疑。我不怕跟再强的情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碰上了绿兵贝克芬，却只能摇头叹气。 1995年，王力宏在出道的时候只有19岁。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叫做《情敌贝多芬》。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时候的他唱法有点像声乐，我个人觉得更像是在模仿张学友。不信，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不是很火，但是很像张学友在唱歌，叫做《为我哭一次好不好》。 多么希望你就在身边，每当流星匆匆出现，静静为你许下的心愿，若能实现，我无悔无怨。也许错过的总是最近，身边的一切容易忽略，我的努力你若不能了解，又怎能说我太小心眼。以后这许多年，你不再为谁掉过泪，是坚强的眼泪比较珍贵，还是再也没人能让你心碎。

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几首当年不是很火，但是如今回头去听，会觉得很好听，甚至会觉得很经典的一些老情歌。不过在前半段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些朋友在网络当中给我留言说，今天的节目感觉有点像广播版的金曲捞。只要你喜欢，你说什么都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借痕》。 你将不会再从我的脸上找到泪痕，纵然有些恨，我不会承认。别再好奇我的手指上那一道借痕，平凡的女人。手指上那一道结 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味道》里面的《借痕》。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很熟，甚至有一种想要跟着旋律一起唱的冲动。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你一定熟 Beyond 乐队的《情人》，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广东话版本，也就是 Beyond 乐队的《情人》，作词是刘哲辉，作曲黄家驹。 Beyond 乐队的这个版本《情深意切》，我觉得很适合想念的时候听，也适合兄弟去 KTV 一起去合唱。我们最近一次听到 Beyond 乐队的这支情人是在徐峥的电影《钢炯》里，而辛晓琪的版本可能是因为 Beyond 乐队的版本来得太火，所以后面即便演唱的多用力多深情，味道这张专辑在华人区里面影响再大，好像都没有办法超越 Beyond 乐队，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单单听这首歌不提 Beyond 乐队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听？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它适合独自一个人细细品味，它表达的是一种女儿情怀，既细腻而又温柔。但是怎么办，我前面既然提到了 Beyond 乐队，就觉得今晚如果不听他们的歌好像就过不去了。好，那我们就来听他们一首歌曲吧，虽然有点跑题之嫌，没有关系，待会儿我再拉回来，来听这首《光辉岁月》。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当年不是很红，但如今回过头去听，然后会觉得很好听，甚至还会觉得他们已经算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了。如果你在听到这样的主题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包括自己的一些心情想要分享的话，你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齐秦所演唱的《不必勉强》。 在每个分手道别的地方，总留一些纷乱的脚印，谁不曾徘徊过，不曾留念过，将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在一个凄清寒凉的夜里，含着眼泪伤痛的痊愈。离开你不容易，想念你不得已，如果你真在意，不必勉强你自己。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只要轻轻把我抹去。在想你的笑容，想你的身影，把思念化作苍白的回忆。每一个凄美爱情故事里，总有令人伤痛的际遇。不能不想你，不能忘记你，将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离开你不容易，想念你不得已，如果你真在意，不必勉强你自己。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只要轻轻把我抹去。 墙是1985年齐秦发行的专辑《狼》的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有人说这张专辑当中从第一首到第九首所弥漫的都是那种孤独、悲戚甚至背叛的气氛，是让每个听者从歌声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音乐氛围。我说实话，齐秦早期的一些音乐作品好听的有很多，只是当时的编曲配乐今天听来实在是年代感太强，所以会出现很多一些新的歌手来翻唱，再掀起一股流行狂潮。比如说张震岳有翻唱他的《思念是一种病》，李健有翻唱过《遥远的天空底下》，而今天我想跟你听到的都是原唱。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齐秦的袖手旁观。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偏又想，真叫人 这首歌曲在当年不能说不红，甚至还算是齐秦的音乐代表作，当年极火的歌曲。为什么今天在我们要听几首当年不太火 但是如今听来很好听，甚至已经成为华语经典之作的主题里面会听当年很火的歌，只是因为李健在歌手那个节目现场翻唱过这支歌曲。在听完他现场的演唱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我们来听原唱，多余的感受各位自己在听完之后自己去感觉。作为李健的粉丝，我就不想评价了。节目最后，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李健从《水木年华》单飞之后2003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似水流年》。对，王菲在春晚上翻唱的那首《传奇》就收录在这张《似水流年》当中。我个人觉得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找来听一听，记得专辑的名字叫做《似水流年》。好，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在李健的这首《似水流年》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偶尔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想逃离你不想的线。 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几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